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都系阿沈哥坐翻喺度，我哋录一集《越穷越见鬼》，越穷啊真系越会见鬼！我话俾大家听，屌你老味，我今个月已经够穷啦，你知唔知交电费交几多钱？ 1000啊？ 4000蚊啊！3960几蚊啊！ 都唔夸张啊！ 屌你老味，冇啊，开捻咗两个暖炉未捻熄过啊！屌， 但系咁贵咁啊，暖炉 好捻贵啊！屌，唔知点解咁捻贵电费啊？前排开冷气都冇捻咁贵啊！屌， 我谂冷气都冇咁贵喎，真系 暖炉原来好捻贵啊！屌，两个暖炉仲要啲大火力嗰啲，咪搞成咁捻样咯？3000几蚊电费，屌啦，咪4000蚊啊！真系，屌争几廿蚊。 哇，即系2000蚊个月， 差唔多。 哇，不过你享受咗啦，算啦。 咪冻得就又唔掂啫，屌。 系咯，即系你。享受奖就算啦。 原来咁捻贵啊，真系。 所以见鬼咯！ 屌你老味穷，我话俾大家听，喺新年嘅年关里面已经够惨噶啦，派钱俾人，我唔知点解边个冚家铲发明派钱，咁咧我就有一个同事就同我讲噶，九护士有咩办法喺新年唔使派钱？我冇啊，你咪话俾人听，你信教，今年派金句卡咯。我收好捻多啦，金句卡，你收过未啊？ 未啊， 未收过。 未。 啊，收金句卡你通常会点嘅？屌啦！ 冇收过，同埋我系唔拆利是噶，系 咩？ 系啊，我入咗大都习惯就系唔拆利是。 咁呢啲利是摆边啊？ 搵个箱咁样拥埋一堆咁样咯。 系咩？咁而家咪好多利是咯？ 都几多噶，我谂我哋有可能2万蚊，我谂都有。 但你唔拆，有啲人折旧唔肯使噶咯，而家。 嗰个夸张，细个啲咪拆咯，我咁6、7年冇拆过利是。 哦。 咁慢慢我阿妈又中意拆啦，咁咪俾晒佢咯。 系咩？ 系咯。 屌你嘴出声，我俾10蚊你啊！今日屌你。你而家先出声，沈哥，屌你老味，你再出声啊！等我入10蚊落去啊！屌， 啊有时咧喺度揸日食紧瓜子，有时好有用啊！点解咧？我有时我有啲咧，譬如话好似我自己 friend 嗰啲咧，我会摆喺另外自己屋企个柜桶嗰度嘅。 系。 咁你有时真系会冇钱噶嘛？ 系。 冇钱就梗系拆利是啦、 啊， 通常我冇钱我都拆利是嘅。 系， 有时会咩一搣开嘅时候咧，啊有封100蚊喺度。 屌你发达啦！屌你救到命啊！屌。 系啊，即系有时真系即系因为我屋企去揿钱又麻烦啦。 系。 你入唔到八达通，你连巴士都坐唔到嘅时候， 坐唔 到啊！闹搞 啊 嘛。 啱啊！ 利是帮我好多噶。 咁今年咧，我就穷就年年都穷噶啦，屌你老尾！咁今年穷嘅一样嘢衰，咁啊同波波罗咧行街咧就见啲。国货即系百货公司减价，咁就真系阿宝宝龙就可能即系佢越穷越开心啦，或者贱物斗穷人咧，我就真系见捻到鬼啦！屌你老味，因为佢贱物斗穷人嘅时候，咁佢梗系买啦，买完张单梗系你俾嘅，屌你！最惨一样嘢喺年卡发见到就系5000几蚊减到900蚊，咁佢咪买捻咗咯？屌！咁呢啲唔买对唔住自己啊！佢话咁对唔住自己之后啊，屌你老味，我就真系见捻咗鬼啦！屌！ 但系呢个所谓越穷越见鬼咧，呢、這个要符合另外一种人类嘅心理嘅谂法嘅。 是 就是棒打落水掛，即是專打落水掛。即是為什麼你會越窮越見鬼呢？本身就窮是沒問題的。 是 那越窮的意思就是肯定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發生了，令到你的收入沒了一塊錢，譬如說你家人做手術又可能是這樣。但是當你資源少了的時候，那同時你應付能力，應付 應付 現世的能力、啊、你一定是會降低了嘛、啊、所以其他本來呢原本你可以處理到的問題都變成處理不到，那就變成你累積了有幾個問題在這裡，那你慢慢問題越來越多的時候就爆煲，所以你就會覺得屌一如同樣見鬼，何時見鬼你死過是不是見鬼 屌你老闆即刻拿東西啦。好，話說近排睇一個電視節目就講租金貴，咁咧、 啊、 其實呢個電視節目咧就係、是、金錢世界已經講過好多集，原來咧係全香港啊最貴租金嘅地方啊，尺數最貴租金嘅地方唔係半山區，係深水埗嘅床位。 係啊係啊，呢、這個講過好多年了。 佢貴到係連半山區啊，講緊係嗰啲乜鬼嘢舊山頂道之如此類都唔及一張床位嘅尺數貴，即係你諗下香港真係窮人打壓窮人呢樣嘢真係攞撚你命，屌你老尾！窮已經夠慘啦，租張床位住，我屌你老尾又要分電表，又話要夾錢，又話要夾水費，冚家產咧，個廁所冇水爆水管又關我哋事。 其實瞓緊露宿者之家得唔得㗎啦？ 我好似一排趕你走㗎咯， 係咩？ 係啊，即係。板間房話曬都個地址啊！屌你揾工作易啲啊！你露宿者之家你點揾嘢做啫？ 即係唔通有人寄封信去你寄喺邊度？寄露宿者之家，我唔撚請你啊！屌你，用咩？但係走撚咗佬啊，啱唔啱先？ 係咯，其實你做露宿者去到冇錢冇飯食噶啦喎，已經係 冇噶啦，唔係食飯香港好簡單嘅啫，你去麥當勞執都執到嚟食，即係香港叫飽肚啊！嗱，我好老實同你講，窮我試過好撚多年，你話真係要飽肚，好多辦法都可以飽肚，執麵包皮都飽到肚。即系面包皮抌喺度唔要啊！你好捻即系、這個， 即系讲翻你细个嘅时候，面包皮都好容易执到嘅。 都唔系细个喎，大佬嗰阵时做学师仔都唔细个啦，十鸠几廿岁屌！即系面包皮呢啲亦都即系唔难执啊，同埋过期啲人面包铺咧夜晚黑订啲面包唔捻要噶，佢订好面包铺好有一样嘢，我觉得面包铺啊真系几有人性嘅。嗱，我见好多间面包铺都系咁做噶。啲麵包佢哋過一期，即係唔賣嗰啲咧，入落個膠袋包埋佢嘅，又唔會話倒埋其他垃圾嘅。 擺門口度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特登袋開一袋噶嘛，知道有人要噶嘛。即係呢樣嘢，我覺得香港啲人即係麵包做麵包都幾有良心嘅呢樣嘢就真係。 其實即係講真啲，你真係冇而家啲大集團咁撲街咯，抌嗰啲菜就要倒啲漂白水落去。 係咩？ 係咯。 邊間集團？ 惠康百佳咯。 係咩？ 而家佢哋每日。佢啲菜又會賣唔曬噶嘛？你知啲菜唔嘔得噶咧，嘔咧一出水就臭噶嘛。咁佢哋咧就抌嘅時候咧，就抌咗落去個車嘅時候咧，就倒啲漂白水落去，令到佢唔食得。 執都冇得執喎， 執都冇得執。 係喎，呢招賤喎。 係啊，即係斷你後路。 係啊， 所以咧呢個越窮越見鬼，即係亦都可以分拆咗。除了你自己本身能力不夠應付不到的問題之外，你的對手呢也都會為你增加一些新的煩惱的。 咁啊係。 即係點解會講起呢個題目呢？肯定是有一兩個故事勾起了我那時候的。 不是你叫我講喎，你是不是公司有問題啊？ 越窮越見鬼。哦，其實是這樣的。是話說我以前排重病。 是不是你重病嗎？ 好突然，即係突然間。因為我身體不好啦。 你身體。你咁撚肥，你都減我肥啦。 咁啊感冒。第一感冒咧，你个身体个抵抗力差咗之后咧就痛风，咁痛风咧，咁然后咧就发烧喎，跟住然后咧，但系咧有单嘢就要去澳门度开24小时嘅， 哇，唔系嘛， 但系钱就好嘅，即系有几千蚊落袋嘅，咁问我做唔做，咁我望住，右手咧就要吓过几日就要阿妈过年又多钱使啦，左边咧就系、是。搵得一蚊得一蚊啦，系咪先？你话晒而家叫自己做嘢，呢个公司个老板又唔生性啦，咁你自己一定系要谂办法噶，系咪先？咁病住都照做，咁啊最屘挨完24小时翻嚟啦，死咁滞啦，咩声都嘢都 讲。但系你发紧烧去做噶？ 微烧38度。 哇！屌你好捻辛苦啊！打紧烧。 我翻到嚟系退紧烧。我个拍档咧就我传染咗俾佢嘅时候咧。佢咧就現場呢個走翻嚟嘅時候咧，就俾個海關探緊咗，就話佢發燒 咁。咁點咧？ 俾個口罩佢咗。 俾口罩嘅咋？咪俾條撚嘅。係 啊， 屌你條撚插撚住你的口先，屌！ 即係有時你話佢喺香港，即係唔同話你係即係唔係你萬一揾唔到食嘅時候咧，即係你幾辛苦你都要做啊。係啊，咁然後仲要係講緊。你身體其實已經是處理不到了已經。咁但係你焗住做，做嘅時候咧，去到自己發現就屌你尾，仲要係辛苦嘅，仲要係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有一日我有個老友同我講，佢話咧佢咧就喺香港咧就某一間即係雞竇叫雞，咁咧嗰條女咧自己核突㗎入到嚟，佢話咧條女核突都唔緊要啦，咁佢咧就都唔係成日去叫雞嘅人，核突彈得中啦，第二條女入到嚟仲核突。咁嗰個人咧就想再彈，嗰個阿哥同佢講：喂，哥冇女咯，而家呢個時候你啱唔啱唔啱啊？走啦！佢就諗嘅：喂，大佬，我食一藥，食一補品，咁唔屌，唔知去邊度屌啦？咁不如屌下先算啦。咁呢條女入到嚟技術就真係好掂，佢哇吹簫索索聲啊！咁啲技術真係冇欺場，不過有一樣嘢就真係大撚鑊。佢同我講：條女咧，即係點講？喺越窮越見鬼呢個即係關口度講咧，就係因為有啲嘢我哋個問題都夠鑊噶啦，點知整單重鑊嘅俾你嘆啊？屌咧！条女就话：，哇，姑仔，你真系靓仔啦！我同你吹箫好开心啊！不如咁啊，你放喺度，等我同你做咁样，等阿姐同你做。咁佢点同我老友做咧？就系、是、我老友吹完箫之后，条女好硬啦。嗰、那个阿姐一嘢坐落嚟，冇带袋，揿捻咗老友系咁骑。 咁佢好惊， 我老友唔系惊，块面青捻晒。 青撚曬之後咧，想擁開佢，點知擁開佢之前啊，射撚咗嘢，射撚咗嘢，個阿姐話：哇，好舒服啊！咁之後再喺度磨，磨完之後，喂，哥仔呢條嘢仲硬，唔好出嚟住。我老友之後咧就同我講：喂，咁回事啊？有冇啲性病醫生介紹你？储钱储咗十鸠几年，屌你老味先系叫一次鸡，自己老婆喺香港喎，个卵样先到成日叫鸡喎，叫乱鸡之后惊卵咗啊！屌你老味，我谂到而家都差唔多三个月啦。 不过咁啊，你调翻转做、啊、做鸡咧， 唔系，仲要系辣核突过嗰条女，屌你老味，即系好似外卖嗰啲师奶茶餐厅外卖师奶咁嘅样喎，屌你如花咁嘅样，佢话俾我听，屌你老味，我话咁你又真系大捻我啦，嗱呢啲屌。 其实做鸡佢本身做呢个行业都系越穷越见鬼啦，即系咁冇，即系咧可能为兴趣做鸡嘅，只喺芸芸众生里边占1% 嘅啫。 有呢啲咁咩？我想识，我想识好捻耐。 咁你就要嫖一百个去揾过一个 啊？都我点知嫖一百个啊？但我都揾唔到一个。 咁其余嗰99个咧，一定系屋企有问题啦。系你唔系 会唔会老公性无能？ 我近排因为我狗护士送咗部 iPod 俾我。跟住有咧， 唔係正如物資啫，我多謝阿筍哥接收嘅真屌。 裏邊咧有一個叫做咩咧？咩小姐日記咁樣，鹹濕小説嚟嘅。 男人寫啊！屌你老味，嗰啲小姐日記先生寫嘅，你老媽嚟信佢，等啲龍虎豹話啫嘛，點驗處女抽血驗處女，望撚鳩啊！屌你老味，我睇撚完嗰本龍虎豹，我真係屌你老味嚟噶呢本。火星人寫噶。 咁樣我睇完嗰小姐日記裏邊咧，即係裏邊講咧嗰啲女仔咧，嚟嚟去幾個原因啫。 啊！ 即係你睇佢哋又好似笑佢戇鳩喎。細佬讀書。 啊！ 屋企買咗樓。 啊！ 老豆老母揸人钱， 啊、 即系咧，好似讲到咧，即系成个 scenario 咧，即系成个场景咧，都佢点解今日做鸡，佢自己系冇需要，冇佢又如果佢本身咧做个普通人，系佢唔需要做鸡嘅咁样。 系 咁然后咧，啲故事里边梗系见鬼啦，又讲嗰啲有 VP 啊，又口爆难食，又屌屎忽啊，又连针啊，成啊，咔啦咔啦咁样。跟、 啊、 然后咧，即系其实见鬼呢个情况咧，一定系要你首先要穷咗，你先会见到。即系最最唔好嘅环境一定会喺你穷里边嘅时候咧，就会突然间 attack 你。 即系全部出现噶嘛啲环。 系啊，即系点解我一路睇嘅时候咧，点解嗰个小说咧会吸引到我咧？其实咧，我就系初头咧，我都系有一个淡避嘅心咁样。 即系咸湿咸湿啦，即系等于男人点解叫鸡啊？落去得几样嘢啫，你唔好同我讲啊，笋哥，你点解叫鸡？冇，我因为咧就受咗一种大嘅教义，就希望咧以呢个肉卵就救世界，咁所以咧我每一次咧就过功俾佢，将我呢个元气咧传俾呢个世人。屌你啦，咸湿啊咸湿，你老母放弃你同我讲叫鸡救地球，唔卵系嘛细佬？即系男人叫鸡来来得嗰几味嘅啫，一系就咸卵湿，屌你老味唔卵系啦，再想睇人哋个波系点，再唔系想就搣人哋个波的，屌你老味来来呢几样嘢嘅啫，女人做妓女都。呢几样嘢，来来得一样穷咯，屌你老味，冇第二样嘢啦，有咩第二样嘢啫？ 但系咧，穷嘅时候咧，我谂阿九护士见鬼嘅经验都唔少啊，即系以前，即系唔系啦，而家嗰啲穷就系假穷啦，坦白讲。 系系系， 即系以前真穷嘅时候，万一又见鬼，咁你又点算咧？ 屌，我试过啦，嗰阵时，嗱，我话俾大家听，我已经出嚟做嘢噶啦。话说有一次咧，就去饮。咁我飲咧就要去買條牛仔褲，嗰陣時咧小弟住上水，有一間叫上水首富嘅地方，大家我一講就知邊度啦。上水首富賣牛仔褲嗰檔嘢，嗰間唔係鋪頭嚟嘅，係個帳幕嚟嘅。佢咧就攞啲嗰啲叫咩啊？紅白藍布咧就搭一個棚出嚟。 咁咧係啲喺聯旺墟嗰邊㗎。 係係係。咁你就擺喺地下嗰牛仔褲10蚊8蚊條你揀嘅啫，咁啊小弟一次又要代阿媽去飲，咁啊揀一條牛仔褲著去啦，咁咧佢又冇得試啊嘛，咁咧就咁度一度噶嘛，啊屌你老味就啱，嗰條友同我講，哥仔你著嗰條牛仔褲啊，仲型過郭富城啊，屌你老味條牛仔褲30蚊，我話係唔係啊，屌你老味型過郭富城，買翻去試下先，咁買翻去之前啲牛仔褲邋遢嘅，咁啊洗一洗佢，哇呢、這個世界上原來啲布料咧咁神奇啊，唔知係咪太空總署發明嘅咧，跟住布料由30寸要縮捻到。12寸，屌佢老母閪！我以為公仔著嘅，屌我阿媽就話：，咦點解你買啲 figure 衫公仔著咧？翻嚟我阿媽唔係，嗰條牛仔褲我諗住我著，不過我諗住洗一洗佢先。而家唔知著喺手臂好咧，定係當襪著好啦。即系嗰啲布料真系神奇到，屌你谂佢叮当发明，屌你谂佢神奇缩水裤，你缩水都唔咁卵离谱啊，大佬！你缩一半以上，屌我老母閪！即系起条裤。 佢正常係三十寸嘅，屌你老母縮撚到得十二寸個褲頭，哇！我屌你老母，我洗撚咗出嚟傻撚咗，個褲腳係本來三十三寸縮撚到得十幾寸，屌你老母，真係唔係一條正常嘅褲嚟，我揸撚住喺手度，真係研究好撚耐，點著啊哥？咁卒之又點搞咧？都係著撚翻翻工嗰條褲去啦，翻工嗰條褲有油漬有剩，啲人咧我話俾大家聽都有一樣好事嘅真係。你飲咧咪最激最驚係逼嘅，嗰日就唔逼，點解咧？因為啲人都唔敢坐埋度，個身一陣臭味。條牛仔褲你唔敢洗啊，大佬，因為你洗完啲又冇一條著翻工噶嘛。你著翻工嗰條牛仔褲你洗撚咗，你冇得著翻工，你著咩翻工啊？屌你，都著條短褲翻工啊！我得嗰陣時得一條長褲嘅啫嘛，屌你老味點著翻工啊？咁啊焗撚住著嗰條褲去咯，哇！真係嗰陣味串撚到啊，直頭臭撚到冇人坐喺你身邊，幾撚開心啊！我話你聽，但係我話俾你聽，你需要忍受嘅係大眾對你奇異嘅目光，你只要忍受到呢啲就得㗎啦。所以由細到大咧都好能夠忍受係咩咧？人對我嘅奇異眼神。我完全啦，完全幫唔到喺一個心裏面，你點望我都係一樣，笑一笑就算數啦。原因就係細個見得太多呢啲，俾人笑得太多呢啲，你冇辦法唔係咁做啊。 係啊，即係你喺個地獄嘅時間耐咗 太多啦， 所以見到鬼啊冇乜特別。 冇特別，屌你老尾！我以前嗰個書包仲係用緊，我由中一至中五都係用嗰個書包，你話幾多肉酸？屌你啲同学仔翻学都话你个书包真系都几得特别啊，都唔系讲特别嘅，佢唔夹咗肉酸两个字都冇计啊！屌你老味，嗰条裤啊着捻到由长裤变捻到着吊脚短裤，好彩嗰阵时 MJ 啫，屌你老味，唔 MJ 我唔知点捻样搞，屌你老味放冇得放薄咁就系，你试过着嗰啲薄裤啊薄嘅牛仔裤 未？ 未啊，我阿妈薄过俾我啦，学校嗰条西裤咧，话说已经扣到扣唔到埋口咁滞噶啦，阿妈都叫你叫制作。因为冇钱买嘛，学校啲裤，咁啊继续将条裤脚薄落去咯，即系攞啲灰色布啊，车条裤脚落去啊，唔够长啊嘛，我哋细个好兴噶， 系啊， 冇钱啊有卵计， 点解唔走去吊脚 咧？吊到冇得吊，吊到上膝头哥咁啫。 屋企学校唔俾嘅， 学校唔俾啊，见卵到对蜜头咁滞啦，屌你老母点吊啊大佬？你吊脚都有分好多种噶，嗰啲唔系叫吊脚，嗰啲叫短裤。翻学啊，着长裤啊，你个卵样着短裤翻嚟点搞啊？ 真系好卵穷， 冇钱啊！屌你老母有卵计啊！嗰阵时买对白鞋哇，当巴黎咁着啊！屌你，哇，几得有型！ 好，讲到呢度。 哇，好啦，大家好，拜拜。